小罗， 小罗啊，还老罗呢？ 哎，你不说小罗吗？ 这小罗你得打响了，呆呆，那才行呢。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？ 这还用告诉啊？ 再来， 砰， 呆呆， 什么味儿啊？ 呆呆，呆呆。 我丰台等你啊！ 啊，你先走吧。 什么？我先走吧？ 啊， 我这一透袖啊，你就别打了。 您这是 透袖， 我以为轰苍蝇呢， 像话吗？ 再来， 官居心里于里民判断冤案呐，别打了。头戴乌纱双翅飘， 就这脑袋呀、啊、 黎民不信罗逍遥， 说的多好听啊。 虽然七品蓝官小， 还嫌官小， 一点担心保汉朝。 哎，这家伙是保皇派呀、啊、 谁保皇派呀、啊、你打家伙吧。 等等， 下官 等待 信臣， 等待 民工， 等待 子公台， 等待 你就会呆呆呀、 啊、哎，你告诉我的呀、啊、 我这一念白呀、啊、你就别再打了。 好、哦、那您念白吧。 官居中茅信镇堂，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，命我捉拿刺阔曹操，使我民王顺登死门盘查，天道这般时候未见究竟。左右 叫谁呢？ 左右， 哎 哟， 伺候了， 还放粪啊？ 等待， 左右， 哟， 伺候了， 等待， 你还有信心了没有啊？ 哎，你说怎么办？ 您那小混脸王顺该上场了。 哦，该我上场了。 哎， 那您再来一句， 左右， 哟， 伺候了， 喷， 回去， 什么意思？ 您这王顺是小换脸，应该是啊，你得这么上。 这您教我了。 左右， 右， 伺候了， 啊哈， 抬抬令定抬， 啊哈， 抬抬令定抬， 啊哈， 你就会啊哈呀？ 你说的。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。 什么白？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。 再来， 左右， 右， 伺候了， 啊哈， 抬抬令定抬，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。 哎，饼子呀，还窝头呢。 哎，窝头太爷吃。 什么窝头啊？禀报啊。 哦，禀报禀报。 哎， 再来，啊哈， 抬抬令定抬，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。 抬抬令定抬，嘿，不圆了啊！说话呀， 什么词儿？ 参见太爷。 罢了。 谁见谁呀、啊？ 那是 你见我。 哦，那您坐下。嗯，参见太爷。 罢了。 哎，罢了就罢了。 嘿，他不抬杠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 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 本县西从何来？ 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。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 这是大喜事儿啊，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，这多好啊。 什么呀？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。 您坐好了。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， 有何为证？ 有这个扇子为证。 哎，扇子呀，宝剑为证。 有宝剑为证啊。 臣上来。 太爷过目。 哦呀， 要死。 哎，你才要死呢。